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六场的实况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由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文艺台共同联合主办的北京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六场，也就是青少年儿童专场，现在开始。 李老师，我们今天演出已经是第六场了。 对， 今天演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一个极具特色、极具个性的这样一场比赛。我们这一个月来简直就是在非常兴奋、非常温馨的气氛当中度过的，因为我们这些小选手太可爱了。参加我们今天比赛的孩子们，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5岁， 真是太可爱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筹备当中，我们得到了天津市评剧戏迷俱乐部的大力支持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东新坊小学的大力支持，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广大评戏戏迷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里来，我们在这里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谢谢大家。那在评分标准上与成年组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还是要向大家解释一下这样一层意思，因为我们的毕竟它是比赛，所以在评分标准和大家打分的这一程序上和成人比赛是一样的，所不一样的就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稚嫩的心灵和保护他们那种参与热情，我们就不在现场公布分，而且今天在我们奖项设立上也设立了这样几个奖，比如说优秀表演奖、表演奖、创意奖、组织奖等等等等。总之就是一句话，为了鼓励孩子们今后能够更多更好的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来。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后来又演绎成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评戏要从娃娃抓起。 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在座的评委吧。 好，每一场我们的评委都非常辛苦，那么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担任评委工作的老师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首先是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吴一平先生， 原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张伟老师。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李连仲先生， 中国评剧院副院长刘彤先生， 北京群众艺术馆研究员馆员贾乃鼎先生， 原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著名琴师龚占海老师，中国评剧院著名演员花月仙老师的亲传弟子恒红老师。 担任今天评判长的仍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广大戏迷的朋友，北京群众艺术馆书记罗燕先生。好，下面我们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先我想让大家和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中国评剧院白派团和艺术处的创作人员们组成的乐队上场。好，请今天第一个参赛节目是由北京门头沟区东新坊小学演唱的《 评剧合唱花为媒报花名，演唱者是焦瑶九岁， 武鹏思源九岁， 孔露露十岁， 陆倩十一岁， 宋静九岁， 刘佳琪九岁。 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小朋友们上场比赛， 有请。 好，谢谢，再一次的感谢东新坊小学的小朋友们为我们的演唱。我想和大家说一个秘密，可能大家不相信，因为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和东新坊小学一起合办了一个评剧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只有五天的时间，还大家所看到的现在孩子们在台上的表演就是在这五天之内学的。当然也要感谢他们的老师在后来的两个月当中逐渐的不断的给他们复习，才有今天的这样的成果。那么随着一曲包华明的演唱，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下面的演唱曲目是一个小小男子汉，大家看，非常壮的一个男子汉，请黄浩南跟台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浩南，今年五岁，我给大家唱一段水乡三月风光好，希望大家喜欢。 小浩南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是水乡三月风光好，唱四句，然后后面是三月里来三月三，黄浩南请。你唱的怎么样？ 嗯，还行。 表现还满意吗？ 嗯，满意。 谢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你热烈掌声。 谢谢。 但是你还不能下去，你还有一个才艺展示，是不是？给大家再表演一个什么？ 歌谣。 给大家说一个歌谣，好，说什么歌谣？ 国旗国旗真美丽。 国旗国旗真美丽，好，开始。 国旗国旗真美丽，五粒金星照大地，我愿变只小鸽子，飞上蓝天亲亲你。 好，谢谢，谢谢五岁的黄可南。 接下来是来自北京昌平区的11岁选手陈明月，为大家演唱的是《花为媒》中的张无可的唱段《漫闪秋波》。 请留步，谢谢小陈明月为我们的演出。我经常啊 为孩子们的这种精神也非常感动，也为家长们的支持所感动。大家不会想到陈明月，当然他的头面包头是由我们剧院来给他解决的，但是他这身服装都是爸爸妈妈给他做的。这也说明改革开放20几年以来，我们农村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能跟我说说你学评剧学了几年了吗？ 还不到一年吧。 还不到一年，那你进步非常快。能够给大家再表演一个别的节目吗？比如说唱一个歌，或者唱一段别的评戏。 唱一段彩桑叶吧。 亲爱的彩桑叶， 真是落落大方，现在的孩子们可真是不得了。好，谢谢，谢谢陈明月，去休息。现在，下面再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天津的，由天津市评剧戏迷之友俱乐部推荐的小选手，他就是7岁的马然。天津的小朋友，他为大家演唱的是杨三姐告状的选段《尊厅长》。 厅长，尊厅长逍遥报得官，容我三哥把话完，说什么招化民国气马 你看，爷爷奶奶们给你这么热烈鼓掌，高兴不高兴？ 高兴。 您能跟大家说的是，孩子们很辛苦，早晨9点就从天津出发了。下面你还要给大家再表演一个什么小节目？ 我那糊涂的妈，我那糊涂的妈呀，两眼不睁，泪滴答，飞起去叫声我那糊涂的妈，我那。姐姐肺病死，分明被他们搞的傻。 噔个里个噔个里个里个里个噔。 那日咱母女去吊孝，不容瞧看往屋里拉，而我。 我留心看得准，我那二姐姐左手一扇裹着棉花，糊里糊涂就下了灶。这遍地慌张是为什么？ 好，谢谢小马人。大家知道我们在看播室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女孩叫张思晨为我们演唱。其实他们家呀，真是一个地道的评剧之家。他的母亲喜欢评剧，他的父亲也喜欢评剧，现在他的五岁的小弟弟也喜欢评剧。今天他的小弟弟张晨峰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为大家演唱。他要唱两段小声的唱段，把它连在一起唱，非常有意思。不过这个小朋友啊，有点脾气，非得是装鼓装弦，所以他还特意带来了一个主弦。有请。他倒不是应当谱大，他是离开这个拉弦的叔叔，别的叔叔他不敢唱。给大家说，你学评剧多长时间了？ 妈妈爸爸不告诉我。 其实我知道，他已经在他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就已经喜欢评剧了。他们姐俩都是这样。今天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不紧张，好，争取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好。 好，大点声唱，把声音放出来。谢谢爷爷奶奶鞠个躬。好，请听张晨峰为大家演唱。 别的演唱吗？唱一首在幼儿园学的歌好吗？好吧，那大家给点掌声，谢谢。 我要唱《只要妈妈露笑脸》。 只要妈妈露笑脸，好。 只要妈妈露笑脸，楼呀楼笑脸，云中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只要妈妈露笑脸，楼呀楼笑脸，云中的花儿齐开放。气呀气开放， 谢谢大家，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鞠个躬。我刚才在后台听妈妈说，你还会练功夫是吗？给观众朋友看看。哦，真棒，大家给掌声，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来自门头沟11岁的张倩，为大家演唱《花为媒》。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呀。 两个孩子 有点少，他整一整装，看一看少，就没有劲儿找一方向，没露出来，他是只箭如笋。你想中这都是几岁见了他们的闪月也点头，世界上这老女子真是漂亮，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张倩的演唱。小张倩呢，也是我们中国评剧院和门头沟区东一王小学联合办的这个评剧夏令营的小营员。你对那一段那五天的学习生活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一是感谢老师们，因为老师们每天非常辛苦，然后呢就是老师也教得非常认真，一个动作然后就是给我们练好几遍。 你觉得好玩吗？ 挺好玩的。 唱评剧好玩吗？ 好玩。 好听吗？ 好听。 那么再给大家表演一个别的节目怎么样？ 行。 你表演一个什么？ 还是唱戏吧。 唱戏。好，再唱几句。 花为媒。 唱。 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梨花浓，杏花茂盛。 里个啷个里个啷个啷当， 夫人面的摇晃， 里个里个啷个咚， 飞满城。 您再报报下季给我，谢谢。好，谢谢张倩，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按照我们的惯例呢，我们又到了互动的时间了。互动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精美的礼品要送给大家，但是送给谁呢？这么多观众，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题目，就叫做接下茬儿。参加过我们的活动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首先是男观众愿意参加这个活动。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 不知道北京什么地方。 朝阳区。 哦，朝阳区小红灯乡，那这不远，是我们街坊，是吗？ 对对。 啊，您是很早就喜欢评剧吗？ 对，我还曾经参加过一些演出。 哦，还曾经参加过一些演出，看声音非常浑厚。 不行。 那您喜欢唱哪个流派？ 喜欢魏荣元老师的唱段。 好，能再大点声吗？现在我唱半句，我看您能不能接一下，好不好？ 是。 好，试试啊。渔夫马大作，开封唐山。好，还有，得三句呢，得三句呢。哎，冷风起起，好，往下来， 湖水寒。 我们再来一个啊， 咱弟兄三十年前学徒把苦日子过， 而且会的还非常多。那咱们再接一句好吗？好，再来一句啊。我爱江， 这不灵， 我唱错了，我给这京剧唱出来了。好，再来一句啊，再来一句啊。 喜欢评剧吗？ 喜欢评剧，喜欢评剧。再来一句啊。宋王爷坐江山， 不对， 但是这个创，但是这个创意非常好。好，谢谢您，有精美的礼品给您奉上。现在有没有女观众愿意参加这个活动？谢谢您来参加这个活动，来， 谢谢您。我唱一句，您接下茬好吗？千山万水来到京城，谢谢，非常有味道。一杯糖水胜甘泉。 这个太难了，因为这段会的人太少了， 难不倒。 好，再来一句。 好，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谢谢您，我建议您有机会参加我们的大奖赛。好吗？ 再一次感谢，再一次感谢您的热情参与。 有礼品赠送。 请我们的服务员同志把那个礼物送上。我在这里啊，我还想再刺激一下我们男观众，咱们下一场复赛啊，也就是十月份，是我们成人比赛，也是我们今年的复赛的最后一场。到十一月份就是半决赛，十二月份就是总决赛。我希望在下一场复赛当中，我们的男观众、男朋友们比女同志稍微勇敢一点，拜托了，要不然在女同胞面前我们太丢人了， 有点危机感了。 好，现在请我们的乐队老师上台，下面为大家演唱的参赛选手是北京门头沟区东新房小学9岁的张帆，他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刘桥选段《小桥送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评剧的？ 我是从3年级开始学的。 哦，你跟谁学的？ 到学校就是跟着龚老师和赵老师一起学的。 好， 听盘。 好，那个你今天小篮也拿来了，小手绢也拿了，是要带上表演吗？ 是。 哦，有信心吗？ 有。 好，我们看他的表演。 下边 好，谢谢，谢谢小张帆。大家给你这样热烈的掌声，高兴不高兴？ 高兴。 高兴。那么再给大家表演一个别的节目，好吗？ 好，给大家唱一首歌，《快乐的哆瑞咪》。 快乐的哆瑞咪，请。 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是快乐的哆瑞咪，在春天里，在怀抱里，你变成了小鸟的歌曲。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在北京市的远郊区县有一个平谷区，平谷区有一个山东庄，山东庄有这样一位老奶奶，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评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于是她就把所有的爱，对评剧的爱，就灌注到她的孙女的身上。她培养了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伶俐、非常可爱的小孙女，她就是汪玉洁，有请。这个小姑娘啊，不但能唱评戏，而且能吹评戏。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她来为大家吹一段评戏，好不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吹唢呐有多少年了？ 在我刚会说话的时候，奶奶就教我吹唢呐。 跟奶奶学的？ 嗯，奶奶也会。 后来得过什么奖吗？ 在首届全国儿童少年艺术展示赛上，北京赛区我得了2等奖。 好好，非常好，而且他吹着唢呐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现在就请大家欣赏由潘玉洁为大家演奏的评剧刘巧的选段《采桑叶》。 足不足啊？ 好好好， 我们不但要感谢小王玉杰，还要感谢他的奶奶这样精心的培养了这样一个小孩子。哎，你是不是还应该给我们再唱两句啊？ 行。 唱哪段？ 还唱这段。 好，那请王玉杰再给大家演唱一遍《采桑叶》。谢谢我们的小玉杰。说实在的，参加这个活动今年以来，我经常的或者说实时的为我们广大观众或者说为我们社会上各界的朋友，大家这种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的这种精神所感动。那么我们的晚会也确实是好戏连台，是好戏在后头呢，逐渐的高潮就到来了。下面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天津的10岁的小选手孙悦，他为大家演唱的是杨三姐告状的选段《杨三姐的哭灵》。好，有请孙悦。好，我问你，今天早晨几点起的床？ 6:30起的。 6:30就起了，9点就从天津出来了，是吗？ 是。 中午也一直没休息？ 没有。 感觉是不是有点累？ 也有一点。 有一点，打起精神来，为大家演唱，好不好？ 好。 好，努力。 一定努力。 你看台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么，再给大家鞠一躬好吗？ 谢谢大家。 他说谢谢大家，真是声情并茂，我都感动了。好，你看大家这么欢迎，你是下面才艺展示，你是给大家唱一个歌，表演一个别的节目，还是 唱一段戏？ 他还要唱一段戏，唱什么？ 春红报喜。 春红报喜，哦，茶瓶记。 是的。 这是花派花淑兰老师的《茶瓶记》，春红报喜，请听清唱。 来。 今天驸马晚，选灯剪彩，锣鼓喧天就吹打起来，我们老爷他迎出了府门外，把这位贵公子让到书斋呀。 好，谢谢，再一次的感谢。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六场的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新凤霞和他学生演唱的评剧。新凤霞是5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评剧演员，他以明快清新的唱腔和表演歌颂解放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在评剧界开创了一个时代，被观众誉为新派。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段新派唱腔，先请听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杨三姐告状》。 三儿

枪与交防，火呀火，火！你要凶凶烈烈，凶凶烈烈烧君王。你要化作朵朵彩云，护送我双冲锋枪。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旁、 Yeah.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 Thank you.